第47集，高官巨贾接触的多了，傅云县见高法高检的领导都不低头，更不会把这些干系甚浅的人放在眼里。不是因为他有钱，虽说傅大律师身家早已过了亿，但国内的亿万富翁多如牛毛，一个法律工作者根本不稀奇。他狂也不是因为他有权，律师哪有行政权利，自己那点权利能得到保障就不错了。归根究底还是因为他的专业能力，一个人能在一个领域中成为绝对专业的权威，难免令人心生敬畏。赵刚落马之后，坊间关于他的传闻开始变得可怕起来，许苏零零碎碎略有耳闻，也七七八八信了个大概。案子显然不冤，但由傅云县的专业眼光看待，这人竟是无罪的。许苏原本已经醒了，此刻莫名的又感到眼皮一沉，他听见远处传来的阵阵鸟鸣，外头天色泛出一种灰蒙蒙的青白色，雨又下了起来，雨水顺着岩沟流下，淅淅沥沥像珠帘子。傅云县睁了眼睛，注意到许苏朝自己投来的目光，便掐了烟，挂了电话，朝他走了过去。律师这种生物就跟卖保险的差不多，西装革履是一年四季的必备装束，精英又乏味，所以傅云现在家时通常穿着随便，撇了楚楚衣冠反倒招人亲近。 不再睡会儿？ 傅云现问。惊魂一夜，一切都是乱的，许苏眼下只感窘迫，刚张了张嘴便觉嗓子生疼，像是得病的前兆。下了水又淋了雨，他预感自己会得病，还真就病了。这一病就如山崩海啸，吃了两粒退烧药也不顶用，直接就倒在了傅云县家里。傅云县请阿姨短暂留住几日照看许苏，自己也没工夫进军汉，直接让文俊上门汇报工作。卧室里大床边，由于许苏死拽着傅云县的腕子不撒手，文俊被允许进了傅云县的私密空间。上门打吊针的医护人员与文俊前后脚，在二楼的楼梯口和文俊打了个照面。文俊喜欢傅云县，喜欢了很多年，这喜欢跟地位身份与金钱全然无关，纯属一个正当年华的雌性被一个充满魅力的雄性征服。偏偏志明求基母，对方明明知道却一点回应没有。汇报完所里的工作，又听傅云县交代完一些新的任务，文俊跟蔫在床上的许苏开玩笑： 别仗着老板纵容就偷懒，早点回所里干活，听见没？ 纵容？纵容个蛋！ 许苏差不多已经烧傻了，文俊的话也听岔了，他迷迷糊糊地睁着眼，但根本认不出眼前谁是谁，转而向坐在床边的傅云县控诉道： 老混蛋言而无信，有我一半的地方让给别人住。 傅云县眉头一紧，转头问文俊： 什么时候的事情？ 平日里午休时间，助理们常常凑在一块儿七嘴八舌的聊八卦，文俊倒是听许苏的助理艾达提过一句，他们拿陈思佳留不留宿的事情打赌，艾达输了头一回，赢了第二回，为此很是得意。文俊回忆了一下，说了一个时间： 我其实有喜欢的人，我喜欢，喜欢。 许苏依然胡言乱语，嘀嘀咕咕。傅云县耐着性子问他： 那你喜欢谁？ 许苏满脸茫然地盯着傅云县半晌，忽然嗤的一笑： 我喜欢文君。 傅云县转头又看文君一眼：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跟他不熟，一点儿都不熟。 文俊连忙摆手： 这小混蛋不是真病就是存钱，哪有在老板面前承认办公室恋情的道理。 也不顾文俊如芒在背地站在那儿，许苏继续嘟囔下去： 我还喜欢，我最喜欢。 傅云县问： 你最喜欢谁？ 我最喜欢。 眼皮眨动得又沉又缓，许苏自己稀里糊涂地斟酌半晌，然后冲傅云县重重地点了点头。 我最喜欢大哥，我的大哥。 大概是说出久藏心底的话，许苏眼睛一闭，嘴角微微翘起，一脸孩子气的心满意足。待许苏入了睡，傅云宪才把手腕从许苏紧攥着的指头里抽出来，问文俊何祖平的近况。身为傅云宪的助理，文俊消息灵通，说何祖平因为闹停被司法局请去谈了话，这回怕是真要掉罩了。文俊虽与何祖平并无深交，却如任何一个久闻其名的法律人一样，骨子里对这位老律师十分钦佩。傅云宪与何祖平都是法检系统最不喜欢的那类律师，但两者程度相似，性质不同。法检系统不喜欢傅云宪的原因是对其既敬且畏，对何祖平则是实打实的厌恶了。何祖平带领着目前国内为数不多专门为百姓维权的律师团队，以前他呼吁废除劳教，劳教废除之后他又号召真机分离，不为名不谋利，屡屡身先士卒奋斗在第一线。国内司法界流传着一句话，搞定就是稳定，摆平就是水平，没事就是本事。这话听起来故弄玄虚，实则高深莫测，蕴藏着各方势力与司法博弈的终极要义。文俊试探性地问老板， 你对何祖平闹庭的事情怎么看？ 傅云宪低头又看了许苏一眼，摸了摸他滚烫的额头和脸颊，表示过两天正好要跟司法局的张局吃饭，顺便提一提何祖平，留下他的饭碗。文俊替老律师轻吁一口气， 虽说傅云宪跟他师父关系不睦，还从他师父那里挖走了不少人，还不是只要他一句话就能摆平的吗？ 文俊走后，点滴发挥药效，许苏已经完全睡踏实了。傅云宪就从床边起来，走进浴室，面对镜子，傅云宪微微轻身，两手摊开撑着洗手池，将自己的脸凑近镜中的那一张。他的太阳穴至右耳处有道暗疤，这道疤被掩在头发里，平日看不出，但就跟他阴天下雨时疼痛不已的膝盖，是一次死里逃生的证明，是切切实实存在的。何祖平确实是傅云宪的恩师，傅云宪职业之初那身本领都来自何祖平，他从他那里知道国内的刑辩律师最不易，必须懂得螺丝壳里做道场，利用最有限的条件进行最有力的辩护。傅云宪曾有一个师弟叫何清苑，家境挺殷实，成绩也优异，长得更是一表人才，跟同姓的何祖平不沾亲故，纯属慕名而来。傅云宪与这位师弟的关系相当不错，何清苑接了一个死刑二审的案子，其实案子本身并无太大辩护空间，只是出于专业律师的敏感度，他能判断其中确有冤情。当事人家属来时，连着几日跪在律所门口，他们以头枪地，痛哭着表态只要律师尽力就好。然而何清苑尽力之后，人还是被枪毙了，他们又反过来怪其不尽责。